近一直在做羊奶粉的推荐，可是总有一些热情的北京听众说，都这个时候了，怎么还没有海参的福利呀？家住东城区的刘大爷就说了，羊奶粉天天都喝，什么时候推荐都可以，这马上就放假，孩子们都回来了，我还想去看望一下老同事，当然需要一些有档次的礼品了。还有家住朝阳区的吴先生说啊，上次呢去拜访客户的时候，人家特别提到了鲜芋仙的野生海参，说与市面上的普通海参不同啊，趁着还没放假，你们就赶紧再给大家带个海参福利吧。 是的，秋冬进补，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海参，因为呢海参是低脂肪高蛋白，不仅全家老少都能吃，而且呢营养价值也很稀缺，比如说多种的氨基酸、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等等，所以呢不管是自家吃还是送朋友，现在呢就是吃海参的好时节了。 是的， 那考虑到假期啊，大家都有用参需求，所以呢今天带来了仅此一天的鲜芋仙野生海参的推荐。 没错啊，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本档活动当中，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就能够立减1200块钱，这单盒裸价才799。而且呢，只要订购一盒海参的，咱们就能够获得一床5斤重的驼毛被免费赠送。是1米8的大床规格，驼毛填充物，亲肤柔软又暖和。这吊牌价是2980一床，之前呢，在咱们想购的会员价也要680。但是今天双节同庆，您拨打4007106108，订购一盒海参就能够不花钱免费得。 对， 热线呢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哎，不用怀疑啊，您没有听错，只要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799块钱，不仅可以订购到原价是1999元的鲜芋仙野生海参，而且还有一床价值680元的驼毛被免费赠送。天冷了，家家都需要被子，5斤重的驼毛被啊，送人自用都大气。 对， 但是提醒您啊，活动只此一天，错过了就不再享受了。40071061084007106108。 细算一下，咱们的鲜芋仙海参啊，在北京推荐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很多北京家庭都在选择它，因为它是野生海参，是以浮游生物和海藻为食的，每一年呢都会有夏冬两季的休眠期，所以体内啊才会储存到大量的营养物质，而且它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一级品的野生海参， 对， 蛋白质的含量是113%，含盐量却低于6%，等于说呢，这一盒200克的淡干海参就像干木耳一样，至少可以泡发出2-3斤的海参食材，如果是隔一天吃一头的话，至少可以吃上3个月的时间， 对， 相当于呢，咱们每个月吃海参的花费才200多块钱，划算到每一头的野生海参啊，就是只要10几块钱。 是的，10几块钱不仅可以吃上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而且还有一床同等价值的5斤重驼毛被免费得。本次活动只此一天，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尾号是1457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刚打开广播就听到今天订一盒海参就多送一床大被子， 是 吃了这么久的鲜芋仙海参呢，可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优惠呢。别说您没享受过了，就连做了8年购物主持的我也没享受过。 是的， 不过呢，活动啊确实是千真万确的。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海参和驼毛被到家，满意了再来付款。40071061084007106108。 好，这边我还看到手机尾号是2309的朋友订购了6套，说呢，不管是海参还是驼毛被，那都是独当一面的实用商品，今天没想到组合在一起了，说要是送给重要客户和家人，那就再合适不过了。还包括到3576-0094-2628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 是 都表示说今天的海参优惠太给力了，订购一盒鲜芋仙的海参就能够白得一床5斤重的驼毛被，那肯定比市面活动划算太多了。所以啊，听到大家就千万别错过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您啊，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一级品的野生海参，现在起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799元一盒，而且订购一盒就多送一床价值680元的5斤重驼毛被。 是的， 活动从来没有过，仅此一天，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正在王志千方百计地向窦太后靠拢再靠拢的时候，他的对手丽妃却因为第一战太子之争胜得太完美太漂亮，产生了麻痹大意的轻敌思想。在他的心里啊，认为自己的儿子既然连太子都当了，他再当上皇后那是内定的事儿，只是早晚的问题了。可是他不会明白，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当中，世上的万物也在一分一秒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窦太后的女儿刘彪主动向丽妃抛来了橄榄枝，刘彪想把他的女儿陈阿娇和丽妃的太子刘荣定一个娃娃亲。原因很简单，既然刘荣现在已经是太子了，那么阿娇嫁给他就是太子妃了，将来刘荣登基当天子，阿娇自然就是皇后了。由此可见，这个刘彪还真是站得高看得远，把自己女儿的一生都安排好了。一句话，待天之谓阴雨，彻比桑土，筹谋有户。可是让刘彪始料未及的是，他对丽妃抛出橄榄枝之后，丽妃非但没有接过来，反而是出言相信，犬女焉能配虎子。当然丽妃说这句话也不是什么空穴来风，那是有原因的，刘彪得罪过他。那么刘彪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呢？原来刘彪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他平时经常帮助三宫六院里那些没有受宠的妃子去接近汉景帝，有点类似于红娘的性质。也正是因为刘彪的牵线搭桥，程妃、贾妃和唐妃这三朵金花才得以在众花中脱颖而出，这让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丽妃记恨于心，此时一口回绝了刘彪，只为出一口恶气而已。而刘彪贵为窦太后的唯一亲生女儿，汉景帝的唯一亲妹妹，梁王刘武的唯一亲姐姐，这朵金枝玉叶，别人宠她爱她怜她喜她求她还来不及呢。却不料她这次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主动出击，她哪料到丽妃却来个石板上钉钉，硬碰硬。这件事的结果是丽妃很痛快，出了口恶气。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彪很生气，憋了口闷气。而作为旁观者的王志却很高兴，这种高兴有幸灾乐祸的味道，但更多的是一种庆幸。他在心里边感叹呢，机会来了。 按理说别人连婚未遂，这跟你王志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暗自高兴呢？王志当然有他的想法，既然窦太后的分量不言而喻，那么他唯一女儿的分量自然也就不会轻了。按照勾股定理当中的分化原理，要想搞定窦太后，首先搞定刘彪，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王志马上向刘彪抛去了橄榄枝。刘彪遭遇拒婚风波以后，自感人格和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正四处哭诉，无非是想挽回一点颜面。而王志及时抛来的橄榄枝正好让他有了台阶可下，他就像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似的，几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眼看刘彪答应了，王志先是一喜，随即马上就黯淡下来了，最后大有乌云密布之势。搞不清楚状况的刘彪自然就问亲家怎么了，王志却像花姑娘上轿头一回似的，扭扭捏捏，一副欲语还休的样子。在刘彪的再三追问之下，王志最后终于是轻启朱唇：“彻儿不是太子啊，将来做不了皇帝，而阿娇生来就是做皇后的命，这样只怕委屈了阿娇啊。”王志做了这么多的秀，终于亮出了底牌，狠狠地将了刘彪一军。太子是太子，皇帝是皇帝，自古废立太子的事儿难道还少吗？刘彪的回答正合王志的意呀，有这句话就够了，不用再多说什么了。确定了目标，接下来就看刘彪和王志是如何出招的吧。想必大家都听说过金屋藏娇这个成语。金屋藏娇，那顾名思义，就是盖一座富丽堂皇如同金子一般的房子，来供养自己喜欢的娇美人儿。一般代表男人对女人的宠爱到了极点。这个故事起源于汉朝，故事的主人公分别是刘彻和陈阿娇。古人对婚姻大事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皇子因为身份和地位的特殊性，他们的婚姻却不仅仅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且还得通过皇上之口。因此王志和刘彪为儿女私定婚姻之后，还有非常重要的一关，汉景帝。王志思来想去，觉得直接向汉景帝摊牌联婚的事儿，只怕胜算不大。毕竟这样的娃娃亲和指腹为婚相差无几，未来太遥远，充满太多的变数了。可是现在只有联婚，他才能和刘彪彻底登上同一条贼船。以后无论是暴风骤雨还是阳光灿烂，都不离不弃。王志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自然不会让到手的机会白白溜走的。从勾股定理衍生开来，同样的道理，要想搞定皇帝，太后是一颗非常重要的棋子。王志是聪明人，他最终自然选择了走窦太后这条路。他选择了定理，而实行的人却是刘彪。这两个人真是分工明确。都说女儿是母亲心头的一块肉，这话一点都没错。 刘彪亲自出马，在他的软磨硬泡之下，窦太后最后没辙了，只能回了三个字：依了你。好了，最后就剩下皇帝这一关了。考虑到这一关的重要性，这回王志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战术调整。因为身份和地位的不同，他不便直接出面参与这件事儿，还是当幕后推手更好一些。这回在派出刘彪去攻关的同时，他还叫他带了两个帮手一起去，大有以三打一的英雄气概。事实证明，安排刘彻和陈阿娇这对金童玉女和刘彪一起去攻关是非常明智的选择。接下来就看刘彪等三人的表演了。一进未央宫，刘彪见了汉景帝就大笑了起来。汉景帝还以为时光倒流了呢，又回到了孩提时代，他和弟弟妹妹们游玩嬉戏的时光。愣了半天，他才问：“阿妹何故而笑啊？”刘彪却语出惊人：“阿妹不曾笑。”“啊？你明明在笑嘛，为何说不曾笑啊？”与天下可笑之奇事，人人皆会笑，这是人性本然，非真心在笑，所以阿妹不曾笑。刘彪的这番回话明显带着忽悠的性质。汉景帝就一脸的期待：“哦，阿妹见到什么可笑之奇事，说来听听。”刘彪费尽心思打了这么多哑谜，等的就是汉景帝的这句话。这时候躲在他身后的刘彻和陈阿娇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登场了。汉景帝看着眼前这对手拉手肩并肩眼对眼心连心的金童玉女，不由得暗暗称奇。一个是他的儿子刘彻，一个是他的外甥女陈阿娇。如果他没记错的话，刘彻今年四岁，而陈阿娇今年七岁，明明相差三岁嘛。看两个人这般亲密的样子，汉景帝不由得嘀咕了，难道流行姐弟恋了？刘彪就问孩子：“彻儿啊，你将来想不想娶媳妇儿？”刘彻点了点头。刘彪就指着殿内的一班宫娥接着问：“这些人做你的媳妇儿要不要的呀？”刘彻摇了摇头。刘彪接着又问：“阿娇好不好？”刘彻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隔了好半天，终于说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来：“彻儿要是能娶到阿娇做媳妇儿，将来我一定盖一间很大很大的金屋把它藏起来。”汉景帝自从见了刘彪的这个架势，本来早已料知他的来意了，此时见只有四岁的刘彻居然说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金屋藏娇四个字，那给人的震撼是无与伦比的。古人云：上天有好生之德，君子有成人之美。再加上随后窦太后咬耳朵般的施压，汉景帝最终无奈地耸了耸肩，在刘彻和阿娇的婚姻登记册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诺字。就这样，这门娃娃亲终于搞定了。而刘彪为了自己女儿的前程，势必要帮王志为刘彻进行残酷的太子争夺战了。 对内团结一心以后，接下来就是枪口一致对外了。丽妃，你醒醒吧，别再做皇后美梦了，你就等着接招吧。金屋藏娇的故事，是不是王志和刘彪共同策划出来的阴谋？今天我们已经没必要去调查了。总之，我们只要知道，骄傲任性的丽妃，因一念之差而错失良机，亲手丢掉了到手的双保险，失去了一举彻底独霸后宫的绝好机会，而被王志后来者居上，成功地捡到了一块天大的馅儿饼，这就行了。通过金屋藏娇这件事儿，直接的后果是汉景帝对这个神珠下凡的刘彻又看重了几分，他决定来试一下太子刘荣和神珠刘彻的才能。汉景帝的做法很简单实用，就像我们今天考试一样，同样的卷子，同样的题目，同样的时间，请你给出答案。汉景帝出的题目是：你想做天子吗？应该说，汉景帝这道题看似简单，你只需要答是或者不是就行了。参照拿破仑的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原则，我想呢，如果100个人来答这道题，至少有99个人会说我想当天子，而剩下的那个即便是嘴里边答不想，但也是属于口是心非的那一种，多半是虚伪的表现。那么好了，我们且屏住呼吸，先来看刘彻的表现吧。汉景帝亮出了考试题目：彻儿，你想不想做天子？ 不想。 刘彻的回答令人大跌眼镜，他用事实证明，他就是那100个当中的例外。汉景帝话中有话的又问：做天子好不好啊？ 好。 刘彻想都没想就回答了。汉景帝步步紧逼：做天子好，那你为什么不想做天子呢？刘彻煞有介事地说了：儿臣如果做了天子，父皇就得驾崩，儿臣不愿做天子，便是希望父皇活到万岁万岁万万岁。看来这刘彻真是天才呀，这样虚伪的马屁从才4岁多的孩子嘴里边说出来，恐怕就是连大人都自叹不如了。汉景帝对他的表现很满意，如果这些考试及格是60分，刘彻无疑可以得到满分100分了。接下来该轮到太子刘荣上场了。鉴于刘荣是属于那99个人之内的，没有什么悬念可言，简单的对答是这样的：荣儿，你想不想做天子啊？ 想。 当天子好不好啊？ 好。 对话到此结束了。刘荣和刘彻第一轮的 PK 结果是刘彻出奇制胜。孔融让梨的故事千百年来广为流传，成了许多父母教育子女的好例子。那大致内容就是，孔融父亲的朋友带了一盘梨来，父亲叫孔融他们7个兄弟从最小的小弟开始呢，每一个人挑一个梨。小弟首先挑走了一个最大的，而孔融呢，却捡了一个最小的梨子。在大人眼里，就觉得很异常了，这不对劲儿啊，

高消费的社会，16块钱能干嘛？买几包零食就没了，吃一顿简餐都似乎有点无可奈何的感觉。 嗯， 想吃到海参这么奢侈的食品，很多听众直呼怎么可能？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10几块钱竟然真的可以吃到海参，不信，快来瞧一瞧。 是的，今天的海参备货可是几经波折才得以备到的， 嗯， 就是为了满足大家接下来的用参需要。那有人说啊，这秋吃海参正当时，有人说送海参不仅是高端，更是健康。那么来自于鲜芋仙的地中海进口海参，您不陌生了吧？ 嗯， 安全、营养、美味就是这款海参的关键词了。 不对，还有价格。 嗯， 你看1999元一盒200克的干参，只要799元的到岸价直供，是不是足够的划算？ 嗯， 这一头野生海参啊，就是只要10几块钱的花费啊。今天的活动惊喜还不止价格，680元一床的5斤重品质驼毛被免费赠送。 是的，这个政策呢之前是从未有过的，也是我们洽谈争取了数次才得以呈现。 嗯， 那所以呢现在在此声明啊，活动只有1天的时间，只有今天，也只有本档，您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才能够享受到799元带回家1盒3个月的海参，再送一床驼毛被的特惠。 嗯，没错，4007106108，4007106108，不管是家庭自己吃的还是送人的，这款进口来的海参很适合，品质您放心。地中海的报关单、质检报告，我们都是一应俱全，而且您吃一次就知道，这海参啊，虽然其貌不扬，但是内在品质确实无可挑剔。 嗯， 4007106108，4007106108，临时争取的备货，几经波折带来的优惠，您千万不可错过。4007106108，4007106108。 我有个朋友啊，每到这个季节呢，就会买一些海参给他的父母吃。 嗯， 海参呢作为养生保健的补品，既是珍贵的食品，也是名贵的药材，营养价值高，价格呢自然也是比较高。 嗯， 直到我做野生海参之后呢，几次三番的向我咨询啊， 嗯， 其实美其名曰咨询，我知道他只是想确定品质。 是的，很多人一听进口的野生的700多一盒，一头10几块，就直接说肯定是假的，要不然就说怎么可能是野生的？我们总是在用固有的思维去否定。 是的，其实野生海参呢省去了养殖的诸多成本，它自己觅食，优胜劣汰，而平衡的海洋生态环境呢更是它自然生长的好条件。 嗯， 所以我们的海参呢都是来自于美丽的地中海海域，海水纯净，海参长得好，营养全。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仅此一天的到岸价直供活动，一盒不要1999元，只要799元。 嗯， 而且今天呢还要再送一床品质驼毛被。 嗯，现场很多人都非常喜欢驼毛被。你看手机尾号2240的孙先生就说了， 嗯， 跟老婆一起听广播，听到我们的海参，算算价格，算算优惠，确实划算，订个2盒。 哎，嗯，还有3086的吴阿姨也是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说啊，你们的海参呢我们也是经常吃的。 嗯， 家里泡发杯啊都送好几个了。 哦， 好泡，而且呢海参味道不错，这上了年纪啊就该吃一点好消化的，营养高的海参呢，很适合我们老年人。 好，4007106108，4007106108持续开通。此刻倒计时还有1分钟的时间。 嗯， 9556的林女士说，你们送的驼毛被是什么样子的？ 嗯，驼毛被啊是驼毛填充的，1.8米的规格。那被子呢，总重达到了5斤重。去年我们销售过啊，这一床被子是680元。今天呢是仅此一天免费送，只要订一盒海参就送一床被子。嗯，所以4007106108，4007106108，机会老会员呢都在抢，新朋友您别有负担了。 是的，野生海参适合各个人群，含有16种氨基酸、牛磺酸、胶原蛋白、粘多糖、皂带、多肽及多种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等的活性成分，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嗯， 今天订购一盒799，可以吃上3个月的时间，这每吃一次啊就是10几块钱。 如果您反观这10几块钱啊，省下来也改变不了其他的事情。 嗯， 买不了一本书，上不了一节课。 嗯， 喝不了一杯咖啡。 是， 那么这10几块钱对于身体的健康投资你就不能忽视了。 嗯， 最后30秒钟，4007106108，4007106108，仅此一天来订购。 嗯， 还有一床大被子免费送，那机会呢只有一次，需要吃海参送海参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欢迎乘坐深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62集。 刘宪年长舒一口气，似乎放下心来。他又想起了圣谕讲堂一事，便说： 杭州知府衙门没有圣谕讲堂，我原想这里府县同城，没有必要建2个讲堂。可阿山前些日子拿这个说事儿，虽说没有在密奏上提及，但他万一面奏皇上，卑府真是不知吉凶如何呀。 圣谕讲堂之事，我真不好替你做主。按说各府各县都要建，你如今没有建，没人提起倒罢了，有人提起只怕又是个事儿。可你要赶在皇上来之时建起来，又太迟了。我只能说，万一皇上知道了，我会尽量替你说话的。 刘向年犹豫着该不该把成亲王到杭州的事说了，因那成亲王说是微服私访，特意嘱咐他不许在外面说起。陈天敬呢，见他似乎还有话要说，就叫大顺暂时躲避一下。刘向年心想，这事儿同陈天敬说了也不会有什么麻烦，这才低声说道： 陈中堂，成亲王到杭州了，今儿召我见了面，王爷说是密访，住在寿宁馆，不让我在外头说呀。 陈廷敬又暗自吃惊，脸色大变，心想皇上让他沿路密访，为何有另外着了陈亲王出来。陈廷敬知道皇上行事甚密，便嘱咐说： 既然成亲王叫你不要在外头说，你就不该在外面说，这事我只当不知道，你不可再同外人讲起。 刘向年后悔不该提起这事儿，心里竟有些惭愧。时候已经不早，他谢过了陈廷敬，起身告辞。刘向年刚走到门口，陈廷敬又问他： 成亲王同你说了什么？ 成亲王也没说什么，直到你刘向年官声很好，我来杭州看几日，也是眼见为实。他说有回皇上坐在金銮殿上，说到好几位清官，就说到在下了。 金銮殿？他是说哪个宫还是哪个殿？ 王爷只说金銮殿。 王爷带多少人？ 总共20-30人吧，有驾鹰的，有牵狗的，那狗很是凶猛啊。 按规矩你应该上礼仪孝敬王爷，你送了吗？ 哎，这个我也知道是要送的，可是如今又是疏河道，又是建行宫，还得修路架桥，拿得出的银子不足1,000,000，哪好出手啊。 向年，奉送礼仪虽是漏贵，可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王爷不再找你就罢了，再差人找你，你先到我这里跑一趟，我替你想想办法。 谢大人。 刘向年拱手， 善良，哪好出手啊？ 向年，奉送礼仪虽是漏贵，可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王爷不再找你就罢了，再差人找你，你先到我这里跑一趟，我替你想想办法。 哎，谢大人。 刘向年拱手谢过，出了客栈。夜已经深了，刘向年骑马慢慢走在街上，觉得路重艰湿，微有寒意。刘向年想，皇上这次南巡，密派的钦差就有两拨，天知道会有什么事捅到皇上那里去。阿善参他接驾不公，他心里倒是不怕，自己凡事都是按皇上御事办理的，只是杭州没有圣谕讲堂，倘若真叫皇上知道了，保不定就吃了罪。刘向年想着这事儿，怎么也睡不好。第二天他早早起了床，坐上轿子满杭州城的转悠，想寻一间现成的房子做讲堂，只把杭州城转了好几遍，都找不着合适的地方。眼看着天就黑了，城里的房子都是有家有主的，哪来现成空着的呢？跟班的便笑着说， 只怕现在杭州城里空着的房子只有妓院了。 不曾想刘向年眼睛一亮，便让人抬着他去清河坊。随从们急了，问老爷这是怎么了。刘向年只说，你们别管，去清河坊便是了。到了清河坊，只见街上灯笼稀落，很多店家门楼都黑着，远远的看见满堂春前还挂着灯。刘向年记得禅中堂说起过这家青楼，便上前敲门。李三娘在里头骂道， 哎呦，这么晚了是谁呀？里头没一个姑娘了，你敲个死啊。 开门一看，见是穿官服的，吓得张嘴半天才说出话来。 这怎么又是衙门的人？你们要的人都带走了，还要什么呀？ 刘向年进了屋没有答话，左右上下打量着房子。 这头牌花魁让你们衙门弄去了，稍微有点模样的也让你们衙门带走了，这还不知道哪日能给我送回来。剩下几个没生意的，我让他们回家待着去了。衙门要姑娘，有了头回，保不定就会有二回三回，你说我这生意还做不做？我呀，我是不想做了。 你真不想做了？ 真不做了。 哦，你真不做了，那知府衙门就把你这楼盘下来。 李三娘眼睛瞪得要掉下来了，她说， 真是天大的怪事儿！衙门要妓女就很新鲜了，连妓院也要，感情知府衙门要开妓院了？您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哼，谁同你开玩笑啊？明儿我叫人过来同你谈价钱，银子不会少你的。 李三娘本是胡乱说的，哪知衙门里真要盘下她的妓院。她知道同衙门打交道没好果子吃，便死也不肯做这桩生意。刘向年不由分说扔下了一句话， 你说了就不许反悔，明儿一早衙门就来人算账。 回到知府衙门，门房正急着说话，舌头都打结，半天才道出昨天两个驾鹰牵狗的人又来了，骂老爷您不懂规矩，要您快快去见什么王爷。门房说他叫人满大街的找，只是没去清河坊。刘向年飞马去了烟雨楼，陈平静见他急匆匆的样子，就猜着是怎么回事了，问道， 成亲王又找你了？ 哎呀，陈中堂，您想必是料到了，这果然又召我了。 向年，你把那日成亲王说的话一字一句再说给我听听。 刘向年不明白陈廷静的用意，又把成亲王怎么说的，他怎么答的，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这个成亲王是假的 啊？这假的？ 原来陈廷静昨天听刘向年说成亲王讲皇阿玛在金銮殿上如何如何，心里就起了疑心，宫里头哪有谁说金銮殿的， 那是民间戏台子上的说法，又想那嫁鹰之俗应在关外，没有谁在江南放鹰的道理。陈廷敬早年在上书房给阿哥们讲过书，阿哥们他都是认得的。说起陈廷敬跟成亲王更有一段佳话。25年秋月，有一天陈廷敬在内阁直忙完公事，正同人在窗下对弈，皇上领着三阿哥来了，陈廷敬才要起身请安，皇上却让他们继续对局。当时三阿哥只有12、13岁，已封了贝勒，皇上便坐下来看棋，只赞陈廷敬棋道颇精。三阿哥却说想跟师父学棋，三阿哥说的师父就是陈廷敬。皇上欣然应允，恩准每逢陈廷敬在上书房讲书完毕，三阿哥可以同陈廷敬对局一个时辰。从那以后，三阿哥跟陈廷敬学棋长达2年。陈廷敬虽猜准杭州这个成亲王是假的，可此事毕竟重大，万一弄错了就吃罪不起，又问 相年，你看到的这个成亲王多大年纪，可曾留须？ 哎呦，我哪敢正眼望他呀，成亲王这等人物又是看不出年纪的，估计20岁上下吧。 成亲王与犬子壮女同岁，虚龄应该是34岁。 陈廷敬想了想，心中忽有一计， 相年你快去见他，只道陈廷敬约你下棋去了，下边人没找着你，看他如何说，不管他如何骂你，你只管请罪再回来告诉我。 哎，好。 刘向年得计，速速去了寿宁馆，门口照例站着4个人，见了刘向年就低声骂道， 不识好歹的东西。 刘向年笑脸相陪，低头进去，又是昨天那个人拦住了他，骂他 成亲王微服私访，本不想见你的，念着皇上老在金銮殿上说起你，这才见了你，你可是半点规矩都不懂啊。 哎呀，微服特意来向王爷请罪。 哼，王爷才不会见你呢，你滚吧。 哎呀，这位爷，您好歹让我见见成亲王，王爷好不容易到了杭州，我自然是要孝敬的，杭州黄金美女遍地都是，微服想知道王爷想要什么。 哼，你当王爷稀罕这些啊？行，你进去吧。 刘向年跟着那个人七拐八弯的进了一间大屋子，里头烛照如昼，成亲王端坐在椅子上，身后站着两个宫女模样的人打着扇子。刘向年跪下道， 臣向王爷请罪，陈廷敬约臣下棋去了，下边的人没找着我。 你说的是哪个陈廷敬啊？ 敢问王爷问的是哪个陈廷敬啊？ 我只知道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名叫陈廷敬，他还在上书房给我们阿哥讲过书呢，他跑到杭州来干什么？ 刘向年心想坏了，眼前这位王爷肯定是真的，便说 啊，正是陈中堂啊，臣只知道他是钦差，不知道他来杭州做什么。 你没跟他说我在杭州吗？ 哎呦，王爷，您是微服私访，嘱咐臣不要同外人说，臣哪敢说呀。 啊，没说就好，我也没什么多说的，明日就要走了，你官声虽好但也要仔细，若让我知道你有什么不好，仍是要禀报皇上的，你先回去吧。 哎，告退告退。 刘向年扣了头退了出来，走到门口，刚才领他进来的人说， 刘向年你得聪明些，王爷领着我们出来一路开销自是很大，难道还要王爷开金口不成吗？ 哎呦，这个卑府知道，卑府知道。 刘向年出了寿宁馆，飞快地跑到烟雨楼道， 陈中堂，陈中堂，这个成亲王不是假的。 这么说还真是成亲王？ 真是成亲王啊，我原想他是假的，抬眼看了看， 这人年龄果然是30多岁，短须长髯，仪表堂堂啊。 那就真是成亲王了。王爷到了杭州，你送些银子去孝敬也是规矩，享年这得送啊。 哎呀，做臣子的孝敬王爷自是规矩，可成亲王分明是变着法子的想要伸手要银子，我想着心里就憋屈，不送。 享年，你这就是迂腐了。听我一句话，拿得出多少就送多少，送他3-5千两银子也是个心意。 唉，好吧，我听中堂大人的，今儿晚了要送也得明儿再说吧。 第二天，刘向年早早带了银票赶到寿宁馆，却见成亲王已走了半个时辰了。店家这半个多月可是吓坏了，寿宁馆外人不准进，里头的人不准出，客栈都快成了紫禁城了。刘向年问 他们住店付了银子没有。 哎呦，我哪里还敢要银子呢，留着脑袋就是祖宗保佑了。 刘向年心想，成亲王反正人走了，也懒得追上去送银子，他本要回衙门去，又想陈中堂也许还惦记这事儿呢，就去了烟雨楼。听说成亲王一大早就匆匆离开杭州，陈廷敬不免又起了疑心，可他并没有流露心思，只说 向年既然没有赶上那就算了。 刘向年告辞而去。陈廷敬寻思良久，提笔写了密奏，命人暗中奏发。不几天，陈廷敬收到密旨，得知那成亲王果然是歹人冒充的。皇上盛赞陈廷敬处事警醒，又告诉他已命浙江将军纳海暗中捕人。皇上打算驻扎高家西溪山庄，高士奇早已密嘱家里预备接驾，高家对外密不通风，却暗地里忙活2个多月了。这天圣驾临近，高士奇领着2个亲随快马赶回杭州。阿山得到信儿，忙领了众官员出城恭迎。高士奇在城外下了马，换轿进城，并不先回西溪山庄，径直先去了余杭县衙。高士奇一路并不怎么说话，到了县衙才开口说道： 皇上过几日就到，驻避寒舍，我先回来看看。 阿山擦着脸上的汗说： 哎呀，真是万幸啊，刘向年督建行功不利，皇上要不是驻避高大人家里下官着脑袋，那可得搬家呀。 高士奇知道这刘向年就是当年陈廷敬推举的廉吏，便私下里望望，笑眯眯地问道： 刘向年是哪位呀？ 回高大人，卑职本已派人叫刘向年来迎候高大人，他却推说要督建行宫不肯来呀。 还建什么行宫？皇上不是早就让你们不要建了吗？ 哎呀，刘向年说是督建行宫，其实呢是故意在那里拖延功夫啊。下官以为皇上不让建那是一回事，刘向年故意怠工却是大不敬啊。 哎呀，不说这个刘向年了，去看看东西去。 原来高士奇心里惦记着收罗来的那些珍宝，一定要自己过目才放心。进了库房，高士奇说： 那些奇石美玉我就没工夫看了，我只看看字画。 衙役打开一幅古书画，高士奇端详了一会儿，点点头： 这是真迹啊。哦，字是真的，放那边去。 师爷接过古书法放到屋子的另一处，高士奇一件一件看着，真的假的分作2间屋子存放。这时衙役展开了一幅春山瑞松图，高士奇沉默了半天，他说： 假的啊，假的，哼，老夫差点也看走眼了。 李启龙大惑不解，却不敢多说。看完字画，高士奇说： 哎，不管真的假的， 分门别类，统统送到西溪山庄去。真的，明天进城皇上；假的，等老夫有空再长长眼，免有遗珠之憾呐。 阿山忙吩咐李启龙派人把字画送到西溪山庄去。余杭县衙的师爷在后面同李启龙轻声嘀咕：“ 哎呀，老爷，张相府家的东西不可能有假的呀。高大人怎么说《春山瑞松图》是假的呢？”“ 哎呀，你懂什么？你不要说了，相信高大人的法眼啊。” 高士奇正在家里预备接驾，阿山急匆匆登门拜访。原来阿山突然奉命接谕，皇上要检阅钱塘水师，命速在江边搭建台子。上谕特嘱此事需同高士奇商议。高士奇变得脸色发青，因皇上明天驾到，临时搭台谈何容易啊。高士奇说：“ 知台大人，此事就得请您尽心尽力啊。搭建台子事关皇上安危，必须有个可靠得力之人才行啊。”“ 高大人，刘向年只要愿意干事，他最能应急啊。只是这回吩咐给他所有接驾的差事，他都故意的拖延呐。”“ 刘向年是当年陈廷敬大人推举的廉吏，人才难得呀，不能让他因为接驾的差事不办好落下罪名。这搭检阅台的差事就让刘向年办吧，也算给他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高大人如此体恤下属，卑职应该向您学着点啊。”“ 我们都是替皇上当差，都不容易，应互相体谅才是。行了行了，去吧，我们叫上刘向年一道去钱塘江看看。” 这时有个衙役急急跑来同阿山耳语，阿山顿时脸色煞白。“ 啊，这刘向年他简直是反了。”“ 什么事让制台大人如此震怒呀？”“ 哎，回高大人，刘向年居然把圣谕讲堂的牌子挂到妓院里去了。”“ 啊，这可是大不敬，要杀头的。这个刘向年怎会如此荒唐？可惜呀，陈廷敬大人向来对他赞不绝口。快，捉人把他给叫来。”“ 是。” 高士奇非常惋惜的样子，摇着头叹息。阿山派去的人飞快赶到清河坊，却见刘向年领着几个衙役正在满堂春张罗，门首已挂上了圣谕讲堂的牌匾，过往百姓有惊得目瞪口呆的，有哈哈大笑的。“ 哎呀，这可是天下奇闻呢！”“ 啊，是啊，快看， 真有意思， 没听说过妓院改讲堂的呀。”“ 哎呀，说不定哪日这衙门啊就改妓院了。”“ 是啊，是啊。” 刘向年只当没听见，尽管吩咐衙役们收拾屋子。这边正忙着，总督衙门的人进屋传话：“ 刘大人，詹师府的高大人、制台大人，请您去。” 刘向年只得暂时搁下圣谕讲堂的事儿，急忙赶到河边拜道：“ 卑府刘向年拜见高大人跟制台大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听